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科创中国的栏目中将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创领域的资讯，同时呢也会和各位听众朋友来共同关注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是和刚刚过去的建军节有关系。我们知道呢，支撑一个国家呀在军事实力方面的进步，除了经济以外呢，科技相当的重要。那么科技强军在这些年来呢都有哪些的进展？今天我们也邀请了二位嘉宾，从不同的领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科技强军的相关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链接创意，同步创新。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我是主持人段玉龙。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有：北京开放首个自动驾驶高速测试场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年均增幅达16.9%，娱乐与媒体展望报告发布， OPPO 宣布千人千屏技术检测能力 SDK 开放共享，联想未来中心正式落地上海。接下来我们先和大家关注一下我国有关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科技原始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快速增长，年均增幅达到16.9%，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首次超过6%，基础研究水平大幅提升，化学、材料、物理等学科处在世界前列，取得了一批以量子通信、超导研究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成果。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也大幅提升，我国成为了全球高质量科技论文第二的贡献大国。在材料科学、化学工程技术、数学物理等12个学科，我国高水平学术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进入世界前两位。日前，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推进工作组宣布，在北京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正式开放自动驾驶高速测试场景，允许首批获取高速公路测试通知书的企业开展试点测试。据了解，本次北京将先行开放京台高速北京段五环路至六环路双向10公里路段进行前期道路测试验证，未来还将逐步开放6条143公里的高速路、城市快速路路段。据介绍，本次自动驾驶高速测试场景配套出台了多项安全管理政策和安全保障措施。在高速路测试过程中，测试车辆需要分3阶段配备前后随行车，每个阶段需要通过审核才能够撤掉随行车。同时，测试车辆原则上需要在高速公路指定的车道内开展道路测试。相关测试道路设置多种提示标志，为混行的社会车辆给予提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孔磊表示，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已经迈入了 2.0 建设阶段，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强云、扩路、组网、联车、落图5大专项，为自动驾驶企业提供更大区域和更多场景的测试示范空间，持续推进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深度融合。根据交通运输部官方网站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网络货运企业完成运单2834.3万单，环比增长46.6%。据了解，截止2021年6月30号，全国共有1299家网络货运企业，整合社会零散运力293万辆，占全国营运货车保有量的26.4%。此外，整合网络货运驾驶人员数量304.7万人，占全国货车驾驶员总规模的20.2%。日前，2021至2025年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报告正式发布。报告预计，2021年中国娱乐及媒体行业的总收入大约为3586亿美元，至2025年收入将达到4368亿美元，未来5年复合增长率达到5.1%，高于全球的4.6%。其中，在虚拟现实、OTT 视频以及互联网广告等细分领域，中国的平均增速将会领先全球。报告显示， 中国 OTT 视频市场日益成熟，预计2021年至2025年复合年增长率将会达到11.86%，较全球增长更快。至2025年，收入将会达到173亿美元。在多方因素的驱动之下，各类媒介通过自有内容创作或者平台生态合作等各类手段拓展内容广度，提升内容丰富度。在未来，不同接口将整合为一个综合接口，而不再是一个平面提供一种服务。日前，手机厂商 OPPO 对外表示，千人千屏技术检测能力 SDK 已经开发完成，并向全行业共享。据了解，千人千屏是面向色觉障碍人群自研的色彩视觉增强技术，将专业级的视觉特征检测方案梦塞尔色奇首次引入手机，并与矩阵映射法能力相融合，基于 LMS 颜色模型做出一套呢符合人眼视觉特征的检测算法，可以满足绝大多数色弱人士的需求。相较于此前行业所采用的假同色图检测法呢，千人千屏的技术不仅可以检测用户是属于哪个类型的色弱色盲，还可以进一步检测用户色弱色盲的轻重程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联想未来中心落户上海的消息。联想上海未来中心在张江高科联想创新科技园正式揭幕。据了解，联想未来中心以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慧教育、智慧农业和智能办公五个区域为主，在不同的区域展现不同的功能，并且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创在线到此告一段落。以上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科创中国栏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走入科创面对面的板块。今天呢，我们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啊，是和刚刚过去的八一建军节有关系。近些年呢，咱们国家经济发展飞速，我们在军事科技领域呢也有很多的建树，尤其呢是军事科技的发展呢，对于军队的建设，甚至很多科技呢从军用转为民用，这都是有着非常上佳的表现。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有关科技强军。来介绍一下来到节目中的二位朋友，一位呢是海军史专家刘仪，刘仪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科技馆荣哥唠嗑的节目主持人赵荣，欢迎荣哥。 啊，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科技强军。我跟二位来分享啊，我很多年前啊在浙江工作的时候的一个采访的经验。那个时候呢，在浙江每年都会有很多的部队啊要进行海训，这是例行的训练。在那些年我工作的过程中，我其实就是看到来进行海训的这些官兵，他们就从后勤的这个角度啊，咱们经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呢，主要今天咱们就谈一下粮草方面，每一年都有变化。比如说一开始呢，他们就是炊事班、帐篷，然后各种物资随车带来，然后给这个海训的战士们做饭，解决吃饭的问题。结果呢，过了几年以后，他们都是有专门的这个餐车，就一辆车开过来，然后呢就可以给大家开始做饭啊，整个的这个饮食的品质啊、生活水准啊都是有大幅的提高。当时这个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二位就是从后勤保障的角度来讲，科学技术这些年的进步对于军队而言都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刘一能不能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察？ 首先我觉得就是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说的这个后勤保障，尤其是后勤保障中的这个餐饮部分，首先要建立一个比较系统的这种概念。因为大家如果一说这个部队的这个餐饮或者说是这个后勤保障，可能第一时间会反应过来说这个现在在淘宝网上也能买到的，比如说军用野战口粮 啊， 就是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军事后勤尤其是战地餐饮的这个理解就主要就是这个野战口粮。 嗯， 但是呢实际上这个野战口粮在整个军事后勤包括这个食品的补给保障当中只是一个很小的这种部分。 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后勤保障，尤其是这个军队的餐食方面的后勤保障，它是一个特别大的这种系统，就根据你所执行的不同类型的任务，包括你的这种部队的规模，你要去部署的那个环境，其实有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方案。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餐车。餐车它很适合的，就是说，在这，比如说你是部队，是被部署在一个这个平原地区，这相对而言就是说，离你的这种后勤基地不是特别远的，而且就是说，比如说食材这些东西，您可以就地很容易的采购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餐车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选择方案，因为你等于说是你就地采购了这个食材，集中制作以后，你就可以理解为就像这个我们吃的外卖的这个中央厨房一样，这个制作出这个成品或者半成品，然后因为你是部署在一个平原地区嘛，或者说比较集中，那你就可以很方便的通过这个餐车用公路就运送到这个部队的这个官兵的这个手里。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野战口粮，这比如说这个部队，比如说是一个空降部队，要空投到这么长这个敌后的某个地区，或者说是远离我们的补给基地的某个地区，而且军队，我们今天的这个军队，尤其像空降这种部队，他去执行一个快速反应任务，他肯定不能像这个传统上古代一样，军队我们说这个就地取粮，然后或者说我们到了当地再去买东西。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这个可能就要采取像这种快军用口粮这种，第一它体积比较小，然后重量比较轻，可以随身携带。另外呢，就是它加热起来就比较容易。然后它，而且就是说这种加热之后的这种军用口粮，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在淘宝上其实也可以看到，它也分为比较多的一些这种菜品和种类。然后跟我们过去，比如说是没有这种保障，或者说没有这种观念之前，比如我们吃压缩饼干，这个东西就是说压缩饼干肯定它能在短期之内保证你的这种热量供给，但是第一就是说它口感不好，第二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快速反应部队，你要去执行好几个星期的任务，你顿顿吃这个东西，肯定就第一是口感不好，第二是它面临一个这种营养均衡的这种问题。那么现在就有了这种这野战口粮之后，这个又可以相应解决。再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执行军事任务当中，比如我们的这个部队被这个围困，或者说被要求说去固守某一个据点，就一段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从外界给他们提供补给品，只能通过这种空投或者这种其他规模比较小的这种方式。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这个如果说考虑到这个这野战口粮，比如说可能容易损这个野战口粮，那可能就是并不会作为一种单一的这种门类去提供给这个部队。这个野战口粮可能要跟这个固体饮料，像巧克力这种能量棒等等东西，就是说组合成一个这种应急的伙食包，然后装在一块儿再空投给这个大家。所以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过去就对于这种军队的后勤战时的这种后勤保障，可能就是说没有这么系统的概念，不会考虑到说什么类型的部队到什么地区去执行什么样的任务，要给他搭配什么样的这种口粮，然后包括还要考虑到像这种运输、易于保存等等，就是这个方便空投等等这样的这种性质。应该说，现在的这种后勤保障制度和过去最大的，可以说最大的进步，在我看来，首先就是说，这个我们开始接受，就后勤保障它也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个非常系统的、非常复杂的这个有机体。然后就说，根据不同的战场环境、不同的部队类型，包括部署的这种不同需要，我们去为它提供相应类型的这些这个相应类型的这些伙食，然后这个后勤补给品，包括就是说这个像以这个全世界上的军事发达国家，在这个过去半个多世纪的这个经验， 如果是执行一个长期任务，然后为了调剂大家的口味，比如说甚至可以在这个如果是在距离补给基地比较近的地方，甚至可以给部队配备比如说这种制作冷饮的这种机器，或者说这个其包括还有一些像这个就专门提神用的这种能量饮料等等，就这些东西比我们过去认为的说这后勤补给就是给大家这个做个饭做个菜，只要饭菜是热的能吃就行等等，这些其实在观念上和组织方式上就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对，其实讲来这些也是食品科技也同时在进步，才能够给我们带来自热食品呀，然后在相对的固定的体积当中能量更高啊，营养更均衡的一些食品。这些食品呢也是应用在了军队的后勤保障体系当中，来保障官兵呢在执行作训任务的过程中呢，这个肚子里面吃下去的东西啊品质更高。荣哥怎么看呢？ 咱们原来老听这个词儿啊，小米加步枪，小米加步枪。小米呢指的就是说我们吃的，步枪呢指的是我们打仗的装备。 对， 应该说是最低维持标准吧，说你比步枪还要低的那就只能是大刀长矛了。那么你吃的东西呢，其实小米大家知道小米养人，但是从热量就来讲肯定不如说咱们现在无论是压缩饼干啊、野战口粮还是说这些能量棒来的要足，但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只有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也是在什么技术条件下咱们说什么话，咱们说炒面其实就是中国军队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发明。这样呢既保就它相当于把很多就是无论是这个咱说碳水蛋白质其实是炒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呢又能保证有热量，因为你不仅仅是这个就是粮食，其实还有比方说你要做好还有肉干啊，或者是有油啊，总而言之这个东西的热量是比单纯吃小米这东西肯定是要高的。既然热量高就意味着说你摄入这东西是能够保持你的体力跟战斗力的。而且这个东西呢你可以热着吃，也可以在急行军的时候就是咱都吃 口袋里面装两把、 装两把，甚至说和着这个雪咱们就在那吃，比方说这个冬天的时候一边吃一口雪一边吃一口炒面，然后我在急行军强行军。其实咱们很多特别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很多这个战争史上的奇迹很大程度上也就得益于说我们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后勤的支持程度。但是呢也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和现代化部队打的时候我们这个后勤就受到的限制就太多了。好在呢就是我们的装备那个就是咱不论说吃啊还是说是这个打仗啊，就是说我们的装备比较差，然后相对来说呢我们对后勤的要求也就小一些。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战争技术的进步，我们的装备越来越好，其实对后勤的要求是越来越大。就像刚才刘老师说后勤是一门学问，哪怕仅仅是作为我们饮食就来讲，不是说你光吃饱了营养够了就可以了。你吃的好是能够很大的提升你的战斗力，就是你我心情好，我士气高，那我其实打仗的效率就也高，而且打仗的这个战果肯定也会好。所以呢就是就像刘老师说的，我们不简简单单说是把这个东西而直接往车上去一放给你拉哪儿你吃吧，是不同的战斗条件不同的战斗目标不同的战斗环境，我们采用不同的方式尽量的保证大家吃的好吃的舒服吃的开心。当然也就是说除了吃就是这个食材本身以外还有很多配套的装备，包括咱们就是有这个一个班组的，有这个到上级边排一级连一级，甚至说我单兵的，其实每一级都有配备，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下我用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我们呢也就是对每一个士兵非常具体的需求我们也要就是尽量的满足，甚至还要想在士兵的前面。 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电影啊，很多年前甲方乙方，我估计二位都看过。 对， 当时呢有一个桥段啊，就是葛优在扮演那个美军啊士兵，就说哎呦我们已经好多天没有吃到口香糖了， 对、 我们都好多天没有可乐了。哎呦我就在想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作为美军的士兵竟然都能够吃口香糖，嚼着口香糖打仗，喝着可乐打仗，这个是真有此事吗？还 是 说仅仅是一个 一个桥段呢？刘老师， 首先应该说是这种美军是比较早的这种建立这种今天的我们所说的这种比较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尤其是这种野战伙食这方面，应该说是这种美军是比较早，这个最应该说是在这个完善的系统方面是建立的最早的。原因就是说，第一是因为这个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就有过，就是从本土运输大量的这种部队到欧洲去参战的这种经历，然后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就发现，就是说如果把部队运到法国之后，再在就地，比如说采购这些这种军队伙军用伙食等等，就这些东西，就是说其实就面临第一就是说成本问题，第二确实就是说到了当地之后，这法国当时这个虽然说是后方，但是后方因为法国那个时候也已经打了将近四年的这种仗，这物资也很短缺。 嗯， 就是说美军当时到了法国之后，就发现采购上有问题，其实是为二战当中美军未雨绸缪的建立这个后勤体系就打了一个伏笔。另外就是说，在二十世纪的这种二三十年代，虽然说是期间曾经也受到全球大萧条的这种冲击，但是当时美国毕竟是全球工业实力最强的一些国家，包括是它的这种食品工业整个的这种规模和完善程度，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首屈一指。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之初，这个美国也很早的就建立了这种国防动员的这样一个体制，然后就说使它的这些民用工业服务于它的国防目的。最典型的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个午餐肉，就是午餐肉这么一个东西， 嗯， 就是午餐肉当中特别有名的一个牌子就叫斯帕姆，然后 Spam 就是这个就是午餐肉的祖师爷，然后这个是美国的著名的荷美尔公司生产的，到今天为止都特别畅销。如果大家去超市看到有一个翻译成叫士棒，世界的士就是棍棒的棒，这个士棒午餐肉就是这个 Spam，就是午餐肉的祖师爷。这个东西是怎么诞生的呢？它实际上就是在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因为这个农产品就价格急剧下跌嘛，结果当时就各地有很多生猪，这个就等于卖不出去。当时这荷美尔食品公司就提出说，那么可以把生猪，尤其是生猪当中在市场上价格比较低的猪的一些这个下水啊，包括还有一些肉质不那么好的这种部分，你可以把它做加入淀粉打碎碎肉，然后加入淀粉就做成罐头，这罐头是可以长期保存的。 嗯， 然后在那个时候三十年代就等于说是开发出了午餐肉这样一种食品。然后到了二战就爆发之后，在当时就是说这种鲜肉在前线条件下很难保存的情况下，大家发现哎，午餐肉这个东西，这个它一方面就是生猪肉制成的，能提供足够的这种油脂和这种热量，包括这个蛋白质，而且它能长期保存。 嗯， 然后就说当时的这个午餐肉就变成了美国的这种军用野战口粮当中，就说作为当你没有办法获得鲜肉时的一个很重要的这种补充。 嗯， 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今天的这个像能量棒，它前身当然就是这个巧克力嘛，就是这也其实是也是三十年代就美国食品工业就高度发展，其实就是把这种库存的这个可可就制作成能够保存时间更长的这种食品，生产了这种大量的这种巧克力，然后又发现它这种就是这个提供的热量特别多，然后在这种放在军用口粮当中，如果在一个你需要在一段时间之内，就是说不能获得其他补给，你要保证士兵能获得足够的这种热量，那这个巧克力可以作为一个应急口粮，那也就把它加入这个野战口粮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而且就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些，这个无论是巧克力还是可口可乐，它其实都是建立在美国民用的这种食品工业高度发达，不仅是高度发技术上比较发达，而且它的生产规模非常大，这样就把成本降下来，把成本 极大的降低之后，然后你再大批采购，把它加入你的这种军用口粮里边，其实就是对于军队来说，你只要建立一个适宜的这种动员体制，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嗯， 反过来就说，而且这也是建立在美国的这种本身强大的工业基础之上的。反过来你说像这种这个德国，还有包括像日本，它可能在战争爆发的初期，它的军事装备非常好，然后战争初期因为它老打胜仗，所以它也可以就地取食，这个在它的占领区就掠夺当地人民的就这些食材，然后来这个来提供这个伙食，所以那个时候就压力感觉不是特别大。但是当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尤其是进入中后期，他没有办法获得就地取材，获得足够的这种食材，而且因为他国家这种人口比较少，然后他的这种工业，虽然他的工业基础相对而言还是发达的，但是规模，生产规模跟美国的不能比，又人力又比较有限，你要保证军工厂生产足够的飞机大炮枪支弹药，那你就没有足够的这种人力，比如说去生产食品，去生产罐头。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双方在后勤方面的这种保障差距就进一步拉大， 对， 而美军在这方面的这种优势就一下子就变得更加突出了。 是的是的，这个咱那句老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看来这个的确是制胜的法宝之一啊。我们刚才也是从后勤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其实现代科技的进步呢，对于军队后勤体系的建设，对于呢能打胜仗的一支队伍的这个辅助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那时间的原因呢，上半段的科创中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着聊，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张燕。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让我们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外出游玩、观看展览演出、餐饮场所就餐，请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介饼是一家热心的人儿，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儿，北京人爱帮忙，爱帮那外乡人儿，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新人儿。老爷子爱喝头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头那京戏儿，四合院里葡萄架聊个学说话，二哥哎，您吃了吗？老北京自豪，为新北京骄傲， 新北京骄傲， 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一位是中国科技馆荣哥唠嗑的节目主持人赵荣，欢迎荣哥。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海军史专家刘毅，欢迎刘毅。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科技强军有关系。我们在上半段呢，其实重点是说到有关在后勤补给方面，其实现代军队体系整个后勤的方式都有着巨大的转变，尤其呢是咱们国家的军队在过去这些年呢，因为国力的提升，食品工业的生产体系的进步，技术体系的进步，其实我们今天看来整个后勤和当年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刚才刘毅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在国外一些军队因为整个社会层面的大的工业体系的进步，其实最后对于军队后勤的体系的建设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助推的作用。 对，刚才这个刘老师说的其实特别到位哈。这打仗嘛，其实打的是综合国力，大家老以为其实综合国力就是煤炭钢铁技术，然后你有多少钢产量，你有多少这个煤炭产量，你能够生产出多少机器，造出多少船。没有那么简单，就像刚才刘老师说，说你这边去造枪那个军舰大炮去了，那边就没有人生产食品了。 嗯， 就说到这午餐肉啊，其实这个、 我问你个问题， 啊、 我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午餐肉这个名字到底是谁翻译的？难道晚餐就不能吃了吗？为什么要叫午餐肉呢？ 这我还真不知道，反正是。这个午餐肉火到什么程度，就是美军自己其实都吃腻了、他嫌那东西太油，然后呢其实主要还是淀粉就是这个是用了一些肉啊下水啊什么的、但其实做到最后啊，今天也是当然就是你美国人实际上就是富人嘛、他们这个到了欧洲已经打烂了，所以说没得吃，他相当于就是把这东我都不爱吃的 就当货币使用了、 这真是可以当货币使用，因为就是你都没有吃的，我见到一个又有油又有这么充分淀粉的，我觉得是非常好，其实美国人自己都已经吃腻了、但不管怎么着说，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强大的后勤能力始终保持战斗力、刚才刘老师说到这个，咱说那个能量棒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你跑长跑也好，或者爬山也好，这个基本上咱们爬山不像那种运动员，就是咱们是以缓步而行，对吧、如果你是小跑呢，如果你是这个小跑，跑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说你哪怕说在战场上冲锋个几分钟，其实这个耗能是特别的大的。往往呢咱们看咱们解放军的部队有这种叫长途奔袭的传统，就是跑个几十里甚至说是上百里地，然后呢到了地方还要马上要战斗。这个耗能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除了说我平时训练我要保证我的热量摄入之外，然后在战争就是在打仗的时候更要保证热量的摄入。那这热量摄入那就是说你不可能说简单单说我那个像平时似的什么吃个饭炒一个菜、最好是有一个能够瞬间提供大量能量，因为真是打起仗来说你什么时候吃下一顿饭、那还不知道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看过那个大决战的电影啊，就是应该是有几十年前了， 九十年代初吧。 哎，对，那个电影就是在这个阻击战的时候，在间歇的时候，这个我们的炊事员扛着这个，其实那时候是最好的饭了，就是猪肉炖粉条。这已经是就是你想热又有肉又有热量，还咸， 对， 这是非常好的东西。然后就是在这个战斗间歇的时候，赶紧送上来大家吃一口饭。当然了，因为这个阻击战打得非常的艰苦，其实好多战士都已经 牺牲了。 嗯， 但不管怎么着，说，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战斗的间歇，什么时候吃，怎么送上来， 嗯， 然后大家抓紧这个时间，始终保持战斗力。 嗯， 这个既有我们说原来这个我们整个军队训练整过程当中的这个就是经验积累在里面。 嗯， 现在也是一个统筹安排和一个科学化的管理在里面。 你说的这有道理啊， 嗯， 就从来没有想到说送饭也是个学问。 你送饭什么时候送，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怎么吃，这都有讲究。而且包括说你吃完了还得拉， 嗯， 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就是你既不能影响我们正常的这个叫战斗岗位上的我的这种正常的环境， 嗯， 那你又不能说我这个就是冒着生命危险跑到战壕外边去， 嗯， 这个其实是在抗美援朝就双方在这个对峙过程当中这种事儿是有的。 嗯， 咱们志愿军这边呢这个是壕挖的非常的深， 嗯， 然后呢就是说四通八达， 嗯， 那对面的呢基本上就有时候就比较敷衍，坑挖的比较就是这个隧道挖的比较浅就也就算了。 嗯， 那你说你出来上个厕所， 嗯， 你头都那个低不下去，那你说就怎么办，里边那个味道你可想而知，那其实你战斗的环境首先就影响你的战斗力。 嗯， 所以这些细节哈，就是说咱们你就是不了解不知道， 嗯， 就是说你仔细一了解发现这个里边到处都是学问，而且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在这个什么条件什么技术条件下我们说什么话，但是当我们有了技术，就是说更好的技术之后，我们也能够一步一步赶上。就像说原来我们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后勤，但是随着现在技术发展，我们有了餐车了，我们海洋上有这个专业的补给舰了， 嗯， 这个出海是非常的辛苦的。 嗯， 咱们从那个就是咱们部队的伙食补贴或者伙食标准就能看得出来， 嗯， 这个伙食标准比较高的就是深潜的，就是进行潜水作业， 就潜水艇作业上的官兵， 潜水作业的还不是潜水艇， 哦， 然后这是最高的， 哦， 然后其次呢是比方说是在那个就是核潜艇，就是长时间你要出去的， 嗯， 然后呢就是包括什么常规潜艇，其实这个叫飞行员的标准并不是最高，因为他们的这个， 嗯， 叫这个处在的这个生活环境 嗯 并不是最艰苦的那一波，嗯，这点可能这个刘老师比较了解，因为他是海军方面专业，他可能比较了解这更多的细节，是包括每天补贴多少钱， 哎， 他能全都知道。 每天补贴多少钱咱不用说，刚才既然荣哥已经提到了海军方面，接下来我们就接着和海军史专家刘一来聊一聊。就您看来啊，近些年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呢我国海军方面的建设都起到了哪些助推的作用？ 这个我先给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再做一个小的补充，就是这个除了像这个流行到今天的像士棒午餐肉，这个是在这二战当中因为成为美军的这个伙食而大受流行之外，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因为成为军用伙食的一部分而流行起来的，就是那个 MM 巧克力豆 啊，那个也是啊。 对，这个东西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很有名的那个好时巧克力公司， 嗯， 就是好时公司在二战时候就向美国陆军就提供为他制作这个巧克力，但是因为当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跟日本是在南太平洋这个打仗，然后在南太平洋那个非常热，就是如果把巧克力运到那个地方去的话，就是可能在路上就已经融化了。 嗯， 然后后来这个好时公司的一个供应商就发现，就如果把一层就是说这个糖浆就裹在这个巧克力的表面的话，就说这个糖浆的这种融化温度比巧克力要高，就是在热带条件下就更易于保存。然后他们就开发出了这 MM 巧克力豆，然后配给给美国陆军，然后到了战后它也就变成了一种特别受欢迎的零食。所以就从中就也可以看出，像这个好时公司，像和美尔火腿公司等等，就是这些他们本身就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已经是很重要的食品制造商，然后在战争爆发之后，就是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军民融合，然后这种民用的这个食品工业可以很快的就为这种军事上的需要开发出合适的这种野战食品， 然后 那我觉得咱们国家这火腿肠应该也可以成为一个我们的这个军用食品。 对对对对，我相信就是说像我们国家现在有这么大像双汇这种特别大的这种肉制品的这种企业，这种如果我们需要的话，就是说让他为军队提供伙食，他也能提供很多类型的这种猪肉制品。 哎，说到这儿呢，我再补一句啊，现在咱们在市面上见到很多超市、电商卖自嗨锅、卖得特别的火、很多自热食品、我听说这些技术都是从一些这个军粮啊，这个军队供应食品的技术当中延续下来的，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所以就还不得不说，就是说今天很多国家的这种军事后勤包括他们的野战伙食体系还是以这种二战后期包括越南战争时期的这个美国为标准的。实际上就是说自热食品这个东西就对我们今天来说可能很新鲜，但实际上就是在二战后期的这种美军的补给当中就已经出现，到了越南战争时期它已经变得这个非常普遍，只是说在当时因为这种等于说是这种加热材料的成本还包括保存不太容易，成本还相对偏高，而到了今天随着这种工业的这种大规模生产，这种自热包的这个成本也就降下来了，所以就是在民用食品当中它也可以大规模的运用了。 好，那回到刚才我问您的那个问题，咱们接下来谈一谈海军方面的发展。您在这方面也是专家，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我国现代海军的建设起到了哪些作用？ 这个说起来可能比较抽象，但是就是这个打一个，但是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大家就能理解。比如说到21世纪的头十年为止，就我们国家的这个海军的在作战舰艇这个类型方面最大的就是这个导弹驱逐舰，常规动力的导弹驱逐舰。这个但是就驱逐舰本身因为这种第一就是说它并不具备争夺制海权的这种能力，就是说这个简单的来说，你不能通过一个驱逐舰长期在海上活动就控制某一片海域之内的，就是对于这个海域之内活动的所有舰艇和飞机形成一个绝对性的这种威慑力。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建设的这种具有争夺制海权能力的远洋舰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最典型的就是航空母舰战斗群，以航母为中心配合各种舰艇构成的一个战斗群。因为航空母舰就我们简单的就可以把它理解成说航母的战斗力体现在哪，就是它能搭载飞机很长一段时间在海上航行，而飞机就是在它的这个战斗半径之内，就等于说是活动的所有舰艇飞机包括这种陆上目标都可以用这个航母搭载的飞机，然后使用无论是炸弹还是导弹还是这种精确制导的这种弹药去摧毁它，这样就是在航母的舰载机活动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拥有对这一片海域的绝对的支配权。这就是我说的就是争夺制海权，然后这个而且就是说它能使我们的这个舰艇不必在陆上，比如说我们陆基导弹它不一定要在陆基导弹或者陆上的这种机场能覆盖的范围内活动，理论上它可以到全球任何一个海域去活动，去执行任务，去维护我们的这种国家利益。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建设虽然这个目标还没有彻底达成，但是事实上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进步的。然后在这里面当然就是说最典型的这个要建设这样一个具有争夺制海权能力的远洋舰队，最重要的这个核心平台当然就是航空母舰，而航空母舰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这种系统工程。这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们在十几年前我们也能制造数十万吨的这样一个大型油轮呢、或者说是这个客轮呢， 对， 这个航空母舰好像尺寸上跟它差不多呢，但是实际上就说航母，如果大家有机会这个可以去这个天津的这个汉沽就停着一艘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这个航空母舰基辅号，它还不是今天 对，还不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就是说像我们中国拥有的辽宁舰、山东舰这样的这种大型航母，它就是一个中型航母。 嗯， 但是这个中型航母里面有这么多的舱室，这么多的这种武器装备，甚至于这个管线，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就是每一项都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最典型的就是航母上用的钢，就是船壳和就像我们的山东舰，山东舰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飞行甲板是滑跃式的，就有一个这个向顶端还有一个向上的这种弧度，然后这个战斗机因为山东舰是没有弹射器，它可以借助这个上翘的这个弧度配合飞机本身的这个发动机的动力来达成起飞，然后也就是说制作这个航空母舰飞行甲板的这个钢板就能，第一就是说它要能适合加工成这个弧度，然后与此同时它又不能很脆，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说材料这个东西，比如说你想使它变得好弯曲好加工，一般而言就是说它就会比较软比较脆，就很容易断裂，但是最典型的就是你这个钢材你既要能让它这种能易于形变易于加工，然后另一方面强度又要保证，这个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其实从2003年辽宁号的这个前身瓦良格号就已经这个从乌克兰就送到了大连，但是我们对它研究了差不多6年左右的时间才开始对它进行改装，然后又过了这个2-3年的时间，我们开始建造第一艘完全国产化的这种山东舰。这其实也就是说，哪怕是把一个这个像当时的瓦良格号那样一个空壳的这个航母送给了你，这个你知道这种航母上用的不同材料、不同部分的这钢材要达到什么标准，你要能够自己把它制造出来，依然是非常大难度，这种难度非常高。非常复杂，需要投入大量的这种科研资源和财力的这么一项工程，包括像航母的很多子系统，它上面的这些雷达，然后包括就是说它的这个航母驱动航母的这个蒸汽轮机，甚至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舱室，这个包括不同的这种舱室这怎么布置，然后这个都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比如说这个有很多东西是跟大家的这种直觉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朋友就会问说，哎，这个停在天津这个基辅号航母它能不能，就说它这个舰龄也不是很长，40多年，它能不能重新改造，我们把它买来了一个这个报废航母，能不能把它重新改造投入使用呢？就结论就是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就我们先不说它的子系统的这些问题，天津的这个基辅号就为了把它改造成一个博物馆让大家可以参观，在航母的这个就侧面，就是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可以看到，就是在船壳的靠近底部的位置就开了一个口子，就是那个出入口供大家出入， 对， 你开了这个口子，这个航母的整个船壳的结构强度就受到了影响，他就不能保证说，不是说我再找一块钢板把那个地方填上把它焊上这个航母就又能用了，这样开一个口子它的结构强度就已经受到了这种影响，它就不能保证在战时或者受到震动受到攻击的时候它还能保证原来的强度不进水，这个航母就等于说是不能作为作战的这种用途了。所以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另一方面系统工程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受到影响都可能对航母最终的性能和战斗力产生这种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哪怕是俄罗斯，就曾经它虽然继承了苏联海军的绝大部分装备，但是因为苏联的这个造船基地在乌克兰，失去了乌克兰的这个造船基地之后，俄罗斯自己今天都实际上是没有能力重新建造一艘大型航母了，哪怕手里他有现成的这库兹涅佐夫号。所以从中就也可以看出，就是说我们国家为了建设以航母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远洋舰队，为了完成航母这么一个平台的这种国产化和进一步研发，也是把我们 之前可以说是从1949年之后的整个工业体系、整个造船体系的这种积累经验，再加上财力都投入进去了。 嗯，哎呦，这一讲我是确实明白了。 没有这个，其实刘老师只说了一半儿， 哦， 就只说了第一步，就是你船造出来了。 嗯， 这个船可以用。 嗯， 咱们先不说那个舰载机这一部分，仅仅就说船， 嗯， 其实这个船怎么使， 嗯， 这还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学问。所以我就说啊，这个咱不要说就是好高骛远，说我们一步要登天，很多工作我们都要踏踏实实做。但不管怎么着说，航母有了，舰载机有了，而且都是非常靠谱经过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的东西， 嗯， 下一步就是玩好它，用好它，然后呢，嗯，把它的带刀护卫啊，把它的奶妈啊，这些后勤呢，啊，也都得配上，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嗯，而且刚才刘一在跟我们讲述的过程中，我也注意到一点啊， 嗯， 其实航母外边看起来是一条船， 嗯， 一条大船， 嗯， 但是里边呢其实是一座小城市， 嗯，对， 这个城市该怎么去管理，其实大家回头想一想，嗯，那这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对， 这其中还有一点啊，其实您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就以呢航母的建设为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对于材料的研发、加工工艺的改进，这个是不是也能够证明我们在整个的大工业生产的这个水平当中是有提升的，甚至说可能通过短时间的攻关，对于我们在其他领域的技术也能够有一定的促进呢？ 应该说就您提到的这一点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1949年之后，应该说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奠基就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当时苏联援助中国的这些大型重工业、重化工业项目的这种影响，包括就新中国军队就说开始改变解放战争时期，包括抗美援朝时期那个万国造的局面，开始把所有的这种武器标准化，实际上就第一次标准化很大程度上还是使用苏制武器的这种标准化。然后后来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就一度我们中国也从欧洲和美国获得了就是一些当时比较先进的这种军事技术的转让，然后就等于说是中国军队它的这种技术渊源当中就既有来自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的部分，又有一点来自欧美的这种部分，但是这些部分最终还是要跟中国军队自身的这种需求相契合。实际上就经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20多年的这种积累，然后到了21世纪初期，我们跟俄罗斯依然有着非常频繁的这种军事技术交流，但是我们在某些领域，比如说这个战斗机的这种飞行控制，包括我们的这个航母上安装的这个新型相控阵雷达，实际上已经比俄罗斯自己的很多性能，这很多这种同类型的这种装备性能要先进了。这也就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在继续和俄罗斯进行技术交流，包括有限度的引进一些技术和装备的这种同时，我们可以使这种装备本土化，包括甚至于我们可以用这个我们更好的比如说电子工业的这种基础，来使我们引进的这些技术和装备的这个战斗力获得进一步的这种提升。这个可能都是我们在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完全想象不到的。 本期呢，科创中国啊，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科技强军有关系。聊到这儿呢，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海军史专家刘仪，以及呢中国科技馆荣哥唠嗑的节目主持人赵荣。谢谢二位。 嗯，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历史更新又换代，文明转眼几千载，科学一直在解答人们遇到的阻碍。 司空见惯的景象，换个角度更精彩。 穿过奥秘才能够得到真理的青睐。 用发现的眼睛探索神秘的现在， 用智慧的钥匙去打开遥远的未来。 到根火中的祖先，目光跨不过山海， 今天幸运的我们 要把世界装进口袋。 加油，向未来，你的前方是星辰大海。 出发，趁现在，你的起点是脚下的时代。 加油，向未来，唤醒心中沉睡的热爱。 好，别等待，寻找春暖花开。 历史更新又换代，文明转眼几千载，科学一直在解答人们遇到的阻碍。 司空见惯的景象，换个角度更精彩， 穿过奥秘才能够得到真理的青睐。 用发现的眼睛探索神秘的现在， 用智慧的钥匙去打开遥远的未来。 稻耕火种的祖先，目光跨不过山海， 今天幸运的我们 要把世界装进口袋。 加油，趁大海 出发，趁现在，你的起点是脚下的时代。 加油，向未来，唤醒心中沉睡的热爱。 奔跑，别等待， 寻找春暖花开。 加油，向未来，你的前方是星辰大海。 出发，趁现在，你的起点是脚下的时代。 加油，向未来，唤醒心中沉睡的热爱。 奔跑，别等待， 寻找春暖花开。 加油，加油，加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